辛晓琪《可爱的玫瑰花》，同样是玫瑰花，你到花店里看到的那朵可能更精致，但是却永远没有你在路边或者是郊外看到的那朵更自在。花店里的花可以装饰你的房间，但是路上的那朵就可以惊艳你的旅程。花瓶里那朵有一天会枯萎，但是记忆中的那朵永远是都不会改变。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在未知的旅途中发现出人意料的美丽。跟上钟镇涛来一次漫漫人生路。来自钟镇涛的一首《漫漫人生路》，每次听到这首歌，我都会想起几个字儿：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我们都想做个自由自在的人，后来才发现应该把自由和自在分开来说，因为那是两种状态。自由呢，是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益，自在是一种满足于当下的状态。这两个事儿都挺难的，但都值得我们去努力。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范玮琪《启程》，明天见。